手腕，冷言说忧患，别我乡里时，眼泪一串湿衣衫。人与天地中，似蝼蚁千万，独我苦笑离群。当日忆烦郁心间，若有轻舟强渡，有朝必定再返，水涨水退，难免喜乐数番。大地在河畔，水声轻说变幻，梦里依稀满地青翠，但我奔上已斑斑。大地已在河畔，